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南三环杨桥到分钟四桥西向东方向，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时间倒退回到十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到傍晚 DJ 泽华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2018年5月20号傍晚5:02，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今天呢，很多朋友很忙，好像据说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婚礼。今天呢，很多饭店应该也很忙，很多情侣可能会赶到去这个饭店当中吃饭哈。当然，一个人的朋友可能也会约一群一个人的朋友聚餐。如果此时此刻你在路上，不管你去往哪里，无论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的状态，今天晚上974 Live Show 绝对不会让各位孤单。今天我们会办一个情歌专场，请了两位很会唱情歌的朋友，会带来自己的作品，当然也会带来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如果你会唱，全程可以跟着一起唱。同样还是提醒了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点击进入进去之后呢，有一个视频，然后有一个直播，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了。还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北京时间，然后呢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的直播了。17:03，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2018年5月20号，这一天如往常一样，这一天又不一样，因为520有很多情歌。但如果你是一个人， 不要害怕。 两个人在一起，这一天请尽情的幸福，千万不要。平凡的一天，不用刻意追求纪念什么，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踏实吧。974 Live Show 今晚情歌专场，崔龙阳说，刘志佳说，520，今晚让我们和崔龙阳、刘志佳坐在一起，共同感受你我心间的那份小幸运。这么多的情歌，今天晚上我们从这首《晴天》开始，欢迎崔龙阳。 西拉嗦拉西西西西拉西拉嗦，吹着前奏望着天空，我想着花瓣试着掉落，为你翘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可是的那一天，我怎么看不见，可是的下雨天，我好想再听一遍，为什么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好想再问一遍，你会等待还是离开？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阵阵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为你 翘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消失的那一天，我怎么看不见？我失的下雨天，我好想再淋一遍。为什么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嘿，你会等待还是离开？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阵阵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拜拜。 简单的吉他声，干净的人声，哎，再配上这样的纯纯的音乐，好像回到了青葱的校园岁月当中去啊。不过说好了唱情歌干嘛，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怎样这个心态这个问题？ 怎么说，要告诉大家保持珍惜，只能这么圆了是吗？ 且行且珍惜吧。好，欢迎今天我们的嘉宾崔龙阳，欢迎龙阳。 Hello， 大家好，我是崔龙阳。 今天我们演唱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晴天。你看那个时候周杰伦在写这个情歌的时候，还是会想到那种校园的纯纯的爱。 对， 虽然这个听起来有些伤感，包括歌词你仔细去看也是有些伤感在。但是呢那个情绪好像延续的是校园的那种青葱的感觉。 对，就是感觉会可能跟某个女同学或者是同桌啊，或者是班里的班花啊这样的会有一些故事，然后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走到一起，这样感觉。 你是在讲自己的故事吗？ 没有，这个歌里写的嘛。 我们愿意听一下你的故事哟。 说出我的故事是吗？ 那你看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然后杰伦在写歌曲的时候，包括最近的新歌不爱我就拉倒，其实这个态度已经发生了不一样的。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就是在玩了，就是感觉我想做什么就是什么了。就是在早前可能他还会有一些压力，可能会想大家在想什么，现在我觉得他可能会比较自我，真的变成了周杰伦小公举的感觉。对， 总之吧，今天晚上在九七四 live 秀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经典的情歌。那说到情歌，你为什么会想到先唱这一首？ 我觉得可能520，因为今天看朋友圈刷都在秀恩爱，我觉得可能因为珍惜这个主旨，可能好像是大家都还比较忽略掉的一个，可能 忽略掉的。 对，因为你现在的人，我听到最多的关于爱情的可能就是啊快乐，或者说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就 拉倒， 就拉倒。对，就是哥的胸肌你也别想再靠、 哎、 是吧。但是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再回头想想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一时的决定啊会很遗憾。就是可能一个冲动，或者说当时觉得，其实在我身边啊、很少有那种就是说某一段感情分手了之后不会后悔的，很少。所以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就是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说了拜拜，回到那个年代，可能他会去珍惜或者说去怀念他的那个时候的一个很青涩的一个感情。但是我想在我们这个生活中，我觉得还是遇到了一个好的人，尽量的去多一些耐心，多一些包容，然后去在一起。这样 听到这里大家觉得好像龙阳应该是一个人，但是据我了解并不是哟。所以唱这首歌曲之后，你也是有想到前任什么后悔这样的一个话题。 你不可以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你是在查我吗？ 好吧，刚才听了第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作品呢是自己的作品。 对， I won't let you go， 这个是一个2009年我写的一首歌。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大学大三写的一首歌，然后后来放到我2013年的第一张专辑 Hello 里面。就是刚才如果大家从头就看了的话，我的那个片花 片头曲就放到这个 I won't let you go 就那首歌。 嗯，这也是一首轻松的校园岁月的那种感觉的歌曲吗？ 其实在大三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在学校里的时间很少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有谈了一段还比较深体会深的一段吧。 哎，现女友一定要好好的听一下这一段。来， 不带这样的，不带这样的，不要这样。对， 所以是讲述当时的那一段恋情。 嗯，对，算是。所以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因为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歌，我希望不要太伤感，因为第一首歌有点伤感了，还是 好，接下来就把这首崔永阳自己做的 I won't let you go 送给各位。 对。 Try to pick up every single day and night before I go out. I never meant to recall things that I regret with this in a crowd. But now I'm feeling unwell.I wish to be someone who can really know how much pain I brought to every me and you in my tiny life. And the only truth is to say I love you.What I'm feeling for you. No more pain and sorrow. Oh, can't you feel? I promise you I won't let you go. I'm the one to be a heroI won't let you go. I won't let you go. I won't let you go. I won't let you go. No. Oh no, yes. 情感表达很浓烈的一首歌曲。 嗯，如果要没有第一个破音就更好。我是相当会自黑的一个人， 浓烈到就已经忘记了那个小小的瑕疵。 没有没有，刚才秒战战术上秒视了敌人。 其实这首歌曲唱起来有一点难度哈，还是挺高的呀。 其实很少出失误，但是今天可能被大家看到了彩蛋。 中午吃的有点齁。 没有，中午没有吃饭，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没有吃饭。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也是崔永阳自己作词作曲的， 嗯， 然后来自于后来收录到自己2013年的第一张专辑， 对对，在第一张专辑里， 嗯，好像你的作品当中英文歌曲还是偏多的， 第一张是第一张，因为当时其实啊，第一张没有说自己没有说完全的准备好，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着急嘛，因为2010年有开始从事这个行业之后，一直想拿出一张完整的作品来呈现，但是。反正就已经三年了，已经做了三年，而且家里也会有一些压力，因为毕竟我不是学音乐的，可能他们觉得你做音乐，要么就是门外汉做不通，要么就是他们会不太理解。 嗯， 对，因为而且像我一个偏政治类的一个家庭，他们会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不是一个很正确的道路，对于你来讲， 因为本来自己大学是很好的学校，毕业之后按理来说应该是去的， 也不是也不能说就是说做音乐的就不能说是很优秀的人才，这个是我觉得是不成立的，但是就是因为可能也是家庭的一些要求吧，因为可能从一个政治类的学校出来，然后突然觉得做音乐了，家里可能有点难以接受，这样 就这样带着这样的压力，然后三年的时间做出第一张专辑， 对对对， 所以你今天回过头去看那张专辑，你觉得是有一些青涩的成分在的， 其实还是挺青涩的，尤其在我的唱腔上，因为那个时候自己缺少把控，而且那一张其实是更多的是，之前大学的时候写的很多东西，包括高中，包括高中有一些东西，所以就，还是歌曲上来讲，还有演唱上来讲，都显得青涩一点， 既然那个时候青涩，今天就不要再青涩， 对。其实2017年后来就是发第二张的时候，就去年就已经自己做制作人了嘛，就已经成熟了很多，所以现在回过头再看那一段经历的时候，觉得还是会有点萌心。 但是大家如果曾经忽略过2017年崔永阳的那张专辑叫做不要惊慌的话， 对， 有时间可以回过头来去好好的品味一下那张专辑当中的一些歌曲， 对，那张专辑可能会更有自己的一些姿态吧。 说到情歌，接下来我们带来的第三首作品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但是也是觉得有一点伤感在的，来自于郭顶的作品《水星记》，我们先唱好不好？ 好，来， 《水星记》 来自郭顶的《水星记》。 着迷于你眼睛，银河有迹可循，穿过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这瞬间的光景，这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敢说着你。还要多久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

关注天气情况，傍晚开始到夜间本是有小雨天气，雨量不大，但足以使得地面湿滑，交通出行受到一定的影响。外出请您带上雨具，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明后天依然多降雨天气，但是强度都不大，出行要注意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小雨，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川一气象指数播报，明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近日大型体育文化类节目《精武门》在京举办发布会，发布会现场担任队长的影视演员吴越、赵奕欢与奥运冠军蔡良蝉、中国搏击运动员一龙上演了权力的测试。《精武门》以弘扬中华武术、传承武学文化为特色主题，由武学文化召集人带领中国运动员与国外顶尖运动员进行对阵和切磋。节目旨在通过真实的比赛对抗，将中国武术的精气神推向全国观众。综艺节目《奔跑吧》第6季最新播出内容当中，节目方请来了《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的部分英雄来宣布任务，钢铁侠、洛基、蜘蛛侠、浩克，甚至一一点名每位成员，让人又惊又喜。节目一开始，奔跑吧成员听到复仇者联盟3的英雄们会以真人之姿宣布本集任务时，大家都非常惊讶，直到亲眼看到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现身一幕才真正相信。近日刘恺威在某节目中公开了一封给小糯米的信，他表示虽然不舍离家，但是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照顾女儿。谈到女儿时，刘恺威一脸宠爱，还引起了吴秀波的共鸣。此外呢，刘恺威还表示自己经常在家给小糯米唱歌听，网友纷纷表示父爱满满。以上资讯由左小米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广安门桥北向南方向，北五环广顺桥到顾家庄桥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2018年5月20号，这一天如往常一样， 这一天又不一样，因为520有很多情歌，但如果你是一个人， 不要害怕，我的心跟你的心在一起，温柔而慈悲的守护着你，勇敢的走，放开的走，自由的走， 两个人在一起，这一天请尽情的幸福，千万不要。平凡的一天，不用刻意追求纪念什么，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踏实感。974 Live Show 今晚情歌专场，崔龙阳说，刘志佳说，520，今晚让我们和崔龙阳、刘志佳坐在一起，共同感受你我心间的那份小幸运。17:37，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ove Show， 我是泽华。520，今天晚上我们这里是情歌专场，请来的是崔龙阳。再度的提醒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当然今天我们在演唱情歌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你的情感故事，包括你想点歌，都可以通过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给我们。本时段我们演唱的第一首作品来自于孙燕姿的《逆光》，欢迎崔东阳。 也许我一直害怕有答案，也许我一直害怕有答案，也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一个人自问自答，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一人留下，有一束光，一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你的视线是亮剑，为什么舍不得熄灭，我逆着光却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面对希望逆着光，感觉爱存在的地方，一直就在我身旁，我以为我能后退，反复证明这份爱 爱有多不对，背对着你如此漆黑，忍住疲惫，睁开眼，打开窗，才发现你就是光芒。有一束光，一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你的视线是亮剑，为什么舍不得熄灭？我逆着光，却看见。 孙燕姿的经典作品《逆光》，其实这首歌曲大概也是在讲述说，当你决定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应该有那种义无反顾的，然后永不放弃的这样一个意念。 其实今天选这首歌是想更想的给就是还没有谈女朋友的人啊，或者怎样，就是我觉得他们要勇敢，对于爱不要害怕，然后也不要去太过的怎么说收敛吧，或者说自我保护色太强，因为你不勇敢的爱的话，你可能永远都遇不到真正你对的那一个人。 对，因为一个人真的很不容易。然后现在有莫名其妙，比如说什么2月14号啊，然后又是农历七夕啊，然后莫名其妙5月20号、5月21号，都总会受到10000点的伤害。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不要受伤害啊，就勇敢点就好了。对， 也是希望借着这首刚才唱的这首《逆光》，能够带给你在这一天的过程当中，心情不要受到任何一点点的影响，相信自己，坚信自己，总会遇到对的那个人的嘛。 没错， 刚才听到的是《逆光》，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You Are Beautiful》。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是什么时候？ 《You Are Beautiful》应该是在刚出没多久，应该是2003年出的还是2004年出的，我忘了，反正也是在初中高中的那个阶段吧。 这首歌曲也是 James Blunt 最经典的一首作品。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歌其实非常简单的和弦，就四个和弦嘛。 是， 但是他就能还是写出来了一些突破和弦的一些东西，还是挺厉害的。 对，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呢， James Blunt 也是在北京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当天晚上据说在演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场几乎是大合唱的一首作品。 我比较荣幸的是，就是 在你去看了是吗？ 詹姆斯布朗特之前一次来，之前在应该是在五棵松，哎，五棵松还是工体我忘了，那次我去了。 嗯， 对，但整场就是真的是大合唱《You're Beautiful》。 我觉得 他这个副歌还是有力量，可以大家一起唱。就比如说像很多经典的歌，就是全场大合唱的时候，这一句非常有力量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会唱了，接下来我们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一起跟着唱。再度的提醒了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收看一下我们的节目。收看方式是怎样的呢？好好听一下。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崔龙阳。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欢迎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还等什么呢？等你加入哟。做好准备，一起来大合唱吧。 嗯。 My love is brilliant, my love is pure. I saw an angel, of that I'm sure. She's smiling at me the subway, she was with another man. Cause I won't lose no sleep on that, cause I've got a plan.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I saw your face in a crowded place, but I don't know what to do. That I'll never be with you. As I close my eyes, as I walk to mine, she could see from my face that I was fucking high, and I don't think that I would see her gone, but we shared a moment that will last to the end.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I saw your face in a crowded place,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And I'll never be with you. Down and down, down, down and down, down, down and down, down, yeah.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There must be an angel with a smile on her face. When I thought out that I should be with you, but it's time to face the truth. I will never be with you. 很浪漫的一首 You are beautiful。 可以想象啊，在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演出的话，此刻现场应该是大家都把这个手机当中的闪光灯给打开了，一片星海， 对， 很漂亮。两个人的话可以对对方说 You are beautiful， 对， 一个人的话可以对自己说吗？ 对，可以照着镜子说。 哎，其实跟你的第二张专辑不要惊慌，我觉得也是可以联系到一起的。 嗯， 你那么漂亮，你惊慌什么？你着急什么？ 对啊，就是现在以言取胜的社会，是不是？ 哎，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请到了孙永阳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你自己都很喜欢的这些情歌。 对对， 所以你会在比如说这样的甜蜜的日子里面听大概这样的一个歌单？ 会有一些，因为就是今天唱的其实大部分也是老歌，可能是更多的切合到我那个年代的歌，所以就有的时候想怀旧的时候就会去回去听一下这样。 你会在甜蜜的时候想要唱一些特别的歌曲吗？ 可能会更注重感觉一些吧，就是如果在比如说真的要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是在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可能会选一些更个性一点的歌，可能会因为这些歌可能有的时候还是会沉入到怀旧的情绪里面去，更多的去唱啊，去听这样。 是，但是大家如果仔细的去捋一下孙永阳自己的作品的话，你会发现好像你的作品当中甜蜜的歌曲不太多。 对，因为可能是平时生活的太浪漫了，对，平时生活的太浪漫了，然后把所有的愁绪啊、惆怅啊都留到歌里了，这样。 所以你的作品大部分是内容方面偏深刻一点， 对，偏探讨吧，因为我自己觉得还是有很多看法的吧。 如果有朋友说 好像龙阳的最近的新作比较少的话，那其实去年一月份的时候才发了一张专辑。 对，其实正经的就是实体发售是去年六月份。 嗯哼。 对，然后本来是今年也有打算，但是现在还不确定，因为本来是提上日程，但是种种原因可能要往后推，要往后推。对。 但是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新浪微博了解一下更多的情况。 没错，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崔龙阳就 OK。 说到情歌。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这首作品，哇，那真的是更加经典了。 那就我们就首尾呼应一下，因为我今天开场第一首歌听到的就是这首歌、 啊、 就是今天的片花的头一首就是这首歌、 哎、而且我觉得呢这首歌曲也是可以暴露年纪的一首歌曲， 是2001年的一首歌，应该是没记错，2000年，2001年那时候的， 来自于羽泉的非常经典的作品《彩虹》。当然，还是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走入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赶紧进来，马上把这首《彩虹》送给各位。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说来就来，羽泉的彩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爱了就别伪装，迷失了也别彷徨，不管未来怎样，你都要保持坚强。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每天都是一出戏，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这主角是你。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有时天晴，有时雨，阴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胜过彩虹的美丽。爱了就别伪装，迷失了也别彷徨，不管未来怎样，你都要保持坚强。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哦，打造一片天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每天都是一出戏，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这主角哦是你。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有时天晴，有时雨，阴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 听到了吗？ 胜过彩虹的美丽。哒哒哒哒哒哒哒，

520，傍晚18:05，欢迎各位继续光临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刚才前一小时我们听到了男生在520这天会唱哪些情歌，而在后一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生。哇，这个漂亮一方面外表真的很漂亮，另外一方面唱歌音色也是很漂亮。欢迎刘志佳，先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Traco 刘志佳，谢谢主持人。 哎，大家 非常帅。 好，我们互相恭维到此为止。 商业吹捧。 好了，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我们从广播当中听到志佳唱歌的声音的感觉，也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说到情歌。志佳首先要唱的第一首歌曲是 We Don't Talk Anymore。 对， We Don't Talk Anymore 是首英文歌，然后我相信应该现在在路上的朋友，很多朋友应该听过并且喜欢这首歌曲，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作品带给各位。如果你会唱的朋友的话，其实副歌部分大家应该是能够跟得上的。 对，你们可以在车上跟我们一起唱，对吧？ 怎样，你做好准备了没有？ 做好准备了。 3 2 1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all bef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eard you found the one you've been looking, you've been looking for. I wish they wouldn't know that was me. Cause even up to us, I'm still there. Oh, I can move on just the way you did so easily. Don't wanna know, can I dress you up tonight? If you're holding the towel, you're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I overdone,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all it bef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I just hope you lie next to somebody. No, it's hardly loved you like me. Must be a good reason that you're gone. Every now and baby think you might want me to come short about your talk. But I'm just too afraid that I'll be wrong.Don't wanna know if you're looking into light. If she's holding the towel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ne,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What was all it bef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Like we used to do. Don't wanna know.If you're looking into light, if she's holding the towel you're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ne,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What was all it bef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谢谢。 每当到末，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英文歌曲不太好唱， 觉得那个旋律啊，包括那个韵律啊，那个感觉不太好拿捏。但是刚才我们听到刘志佳在现场演唱的这首歌曲的感觉很好。其实如果各位有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志佳的镜头感包括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做的一些手势，对，你当时是有在幻想进入到一个什么情境当中去吗？ 嗯，对，因为这首歌今天我觉得是蛮特别的日子，就所以唱这首歌 We Don't Talk Anymore 呢，其实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一个歌曲，讲的是关于爱情里面可能你思念的那个人，但是现在没办法再像曾经一样去交谈去说话了。我唱这个歌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想象这个画面。 哎，包括现在很多朋友可能说今天晚上情侣一块出去吃一个浪漫的大餐，然后发一发照片呀，整整朋友圈呀，两个人就开始玩手机了，彼此好像也没有什么话，就真的We Don't Talk Anymore成为了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一个梗， 对吧？对，所以也是希望借由我们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提示一下大家，如果你今天晚上有约会，无论是跟你的恋人还是跟你的好朋友，就暂且的让手机休息一下，好好的享受一下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交流。 这个提议真的不错， 是吧？ 对对对。 五二零这天你会想听哪些歌曲？ 我会想听我今天准备的这些歌曲， 哎哎哎， 对，而且是想听自己唱， 哎。熟悉刘志佳朋友呢会知道，他是在第三季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当时呢一首歌曲爆发力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清亮的嗓音，当时让三位老师都是为你转身了。 对， 所以你是一个 之前了，但是应该还是有很多朋友会记得我那个时候的样子和那首歌 Girls on Fire。 嗯哼， 对， 你是一个很爱现场的一个歌手吧？ 看状态吧，其实有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也害怕唱现场，比如嗓子不太休息没好，或者嗓子有一点发炎的时候。但是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歌手是应该现场应该是一定要 OK 的。对对对， 在电台现场演唱今天是第一次吗？ 第一次。 怎样？第一首歌曲有紧张吗？ 压力蛮大的，因为没有修音，你知道的，也没有混响，也就大家很直给的一个。 是。 对对对。 所以 不知道大家听着会不会觉得像听以前的歌一样？对。 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些的难度在，这样的声音出来以后，你还是会喜欢的话，就说明这位歌手的唱功是真的是了得的，和真的能够抓住你的。好，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作品呢其实是翻唱， 对， 第二首作品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歌曲了。 对，这首歌是在2016年的时候的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爱上一片海》。这个歌我其实说实话，这个歌是在2014年我就录好了。当时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对，因为我自己一开始我会很喜欢听一些欧美的流行的歌曲，我可能接触这种风格的歌曲不多，但是出来以后我发现大家其实是喜欢听这种有一点甜甜的，然后比较朗朗上口的这种歌曲。 哎， 对对对， 你这个描述可能会勾起大家的兴趣。 嗯， 如果你曾经听过这首歌曲的话，下面你可能可以跟着一起唱。你要是没听过的话，可以听听看刘志佳在演唱这一类作品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怎样进入呢？好好的听一下。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刘志佳。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欢迎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还等什么呢？等你加入哟。爱上一片海送给各位。 口听海，美梦在心中。 爱，闭上眼回忆重来。爱人，我存在，每一天用心温柔灌溉，等花开成这片海，浪漫为你而到来。爱上一片海，要给你我的爱，当胸口开满花海，心跳正在表达不分开。爱人，我存在，每一天用心温柔灌溉，等花开成这 声音穿透力真的很强。说实话，我觉得爱上一片海在广播当中进行现场演唱其实是挺有难度的一首作品。 对，因为就是这个歌真的是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也好的音效，好的大家听起来才会。但是我觉得刚才也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感觉，因为我其实热爱音乐的朋友应该也会很想知道，哎，一个歌手他现场到底是哎什么情况，什么水平。 是， 对， 包括你在演唱这首歌曲，它其实是需要进入到一个情境当中去。 对对对对对， 你得走进去的。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你第一句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点没进去。 是的， 后面怎么样就让自己进入到， 因为是自己的歌嘛，我觉得我还是蛮爱这首歌的，所以我是一个听到音乐就会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有些人听歌会睡觉，我会觉得哇，听歌怎么会睡觉，不管你给我听什么音乐都不可能睡着，就我会去 就自己就进去了。 是， 而且我可能听歌的时候我不太喜欢跟别人说话。 是， 对 对, 对。 其实志佳是一个喜欢听欧美歌、喜欢唱欧美歌的这样的一个歌手， 对对对，听的比较多。对 对，所以刚才在说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说一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case 出来的时候，自己拿了以后也觉得好像稍微 不适合自己，不敢挑战。其实是， 就大家可能 get 不到这个点，为什么差别点在哪儿呢？ 嗯，这么说吧，就是。大家知道 Beyonce 的那种大歌，或者是一些快歌，比如说像现在那种，比如说， 就比如说刚才那个， 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这种歌其实它的难度系数其实会很小，然后或者是我们平常唱的一些快的歌，因为它在每个音停留的时间很短，但是刚才我唱的这首歌呢，它每个字基本上都留有一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其实很需要歌手的这个。 基本功的， 对，它是需要气息的，对， 是，但是还是挑战自己，带来一首很好听的作品。 谢谢。 如果你曾经忽略的话，可以回去再搜一下《爱上一片海》。 对对对， 这也是曾经某一部剧的一个片尾曲哈。 对对。 今天请来刘志佳会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喜欢张韶涵曾经很可爱那一面的时候的一首歌曲。 对，主要是这首歌我觉得特别可爱。今天，如果在。准备去吃饭的 couple 情侣，现在还没有告诉对方我喜欢你我爱你的，抓紧时间哦，就是 特别是你演唱的时候， 对对， 副歌的部分你哼出来唱出来，可能也在表达你的爱意。 对对对对， 好，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稍后喜欢你没道理送给各位。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来了，喜欢你没道理。 一颗真心叫九十九朵玫瑰，赠予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恋爱的体内，追求也许的浪漫，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恋爱的体内，追求甜蜜在心坎，品尝你温柔宠爱着完美的口感。一个微笑加九十九滴眼泪，赠予满分把恋爱苦辣酸甜，把手伸进糖果和跳个心愿，薄荷和草莓都为我实现。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恋爱的体内，久久延续的浪漫，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恋爱的体内，久久甜蜜在心坎，品尝

刘志佳说， 昨天到未来，我们永远不分开。 520，今晚让我们和崔龙阳、刘志佳坐在一起，共同感受你我心间的那份小幸运。 与你相遇，好幸运。 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5月20号，我们的情歌专场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刘志佳。再度的提醒啊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本时段我们要演唱的这首作品呢，是周杰伦今年的两首新作之一《等你下课》。如果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跟着唱，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唱的朋友这首歌曲不太多。我们来听一听刘志佳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怎样的方式。做好准备了，我们就开始喽，《等你下课》。 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3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你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单点，才发现你不吃早餐，我你又擦肩而过，你耳机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也许也代表我已经走远。 下面跟我一起唱 学校吧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哦，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走心，却走不进你心里。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哦，你又擦肩而过，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我现在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也许也代表我已经走远。 谢谢，等你下课，等你下班。 很可爱，其实女生唱男生的歌不太容易，这首歌曲又是一首新歌。 对。 怎么想到要想唱这首歌曲？ 还是因为今天是520为大家特意准备的、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歌特别是里面有几句啊，我不知道大家跟不跟我一样，主持人跟不跟我一样、我特别喜欢它里面有一句歌词的地方，就是当我学会了煎蛋，当我学会了煎蛋饼才发现你不吃早餐，这句话其实就挺好笑的，其实也很生活化的一首歌，但是却表达了自己在爱一个人的时候的那个心情和那样一个状态， 包括还有说弹着琴唱着你爱的歌， 对， 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对对对， 痛苦的是你 根本都没有看我， 对，这也是说出很多人就是特别是在青葱岁月的时候、 你哪怕看我对吧、就开心了，但是真的我很喜欢，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不吃早餐啊，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美， 所以是你很会做蛋饼、 可以这样理解， 这首歌曲会把你带到校园时光的时候， 会太会了，因为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以前是也是住校的那种一个封闭式的一个语言学校，我们那个时候老师都是外教、然后同学之间就是会知道，哎，这个班的追那个班的，然后会在情人节的时候会送礼物，就感觉拉回到那个时候。对、 其实刘志佳自己也是一个创作型歌手， 对， 自己也会作词作曲。 对， 对， 今天由于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长有限，包括我们准备的歌单，其实为了520这样的一个日子嘛、当然有一些作品是没有办法呈现出来的。 对， 大家如果喜欢志佳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很多的歌曲。 对， 你会发现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呢，相对来说都比较 dark 黑暗 哎，会有黑暗的一面哈、就是、节目当中很少呈现出来的， 就是我比较像你们大家应该知道 Taylor Swift， 我其实是一个我开心的时候写歌写的可能就没有伤心的时候那么好吧，我觉得就是我是会把过往的一些不开心写进歌里的一个人，但我现在开始我觉得我要改正了，我要给大家多写正能量的，不要吐槽前任的歌曲或者是、对， 如果你想知道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是一种什么样的黑暗面的话 yes, 自己去搜一搜啦。好，接下来再带给大家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许嵩的一首有点年头的歌曲了。 哎，但是好听。我那天为什么我会选这个歌，因为我特意在给大家想520唱什么歌会让大家有甜蜜的气氛。我当时第一下想到就是你若乘风和有何不可，但是你若乘风有何不可，我一下顶进去，我觉得过了那么久这个歌还是好听的、所以我就觉得要为大家唱。对， 好，还是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稍后就把有何不可送给各位。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8。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欧美的一首劲单，然后呢也是比较有自己的小个性的。后来唱到有这样的大情歌，爱上一片海，包括等你下课，还有比较甜蜜的喜欢你没道理，好像展示出了很多不同的面。 对， 刚才听到这首有何不可的时候，又是那种懒懒的那种调调。 对，但这个歌很好听，对吗？ 是的。 对， 所以如果刘志佳这样的嗓音有真的把你给牢牢的抓住的话，记得可以关注一下， 多多关注，多多支持我，谢谢。 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看一下，最近也会有新歌出哈。 对对对，接下来会有一个单曲会发布，然后对，现在暂时先保密一下下吧。 新浪微博是哪三个字？ 刘志佳 Charco。对，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名字。 插口怎么 绝对没有重复 ？Choco， 有很多朋友会练 Choco， 其实它读 Choco， 就是 chocolate 巧克力的前缀。因为以前把自己晒得蛮黑的，然后就烤那个美黑灯嘛，然后巧克力姐、巧克力家他们有一些粉丝就会叫，然后 但是你现在在看视频的话完全不一样， 因为现在没晒了， 白的发光哎。好了，感谢刘志佳今天做客九七四大夫秀，我们的五二零专场呢也只剩下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也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呢，又是他非常非常擅长以及很适合的英文歌曲 Can't Stop Loving You。也感谢收听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谢谢志佳。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准备好了 Can't Stop Loving You， 不能停止爱你们， 来了、 yeah. I want to tell you something. Do you want to hear me? Yeah. Go one, two, three, four. If I could just one way.I'd wish to wake you up every day. The sound of your breath on it, and how to give it to me, yeah.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Like comfort you, feeling what you feel.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Baby, come to me, I'll come to you. So hold me in your heartLet's turn the round and round now. Hold me in your hand. You won't let me go.